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61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工作男左叶谦给大家带来的开工歌曲呢，是两位当红的巨星，应该算是 Lady Gaga 和 Beyonce 他们合作的这首 Telephone 电话。 Telephone 这种电话其实 离大家已经很远了，就是真正的对真正的管这个座机叫 telephone， 因为你是 mobile phone 是你的手机嘛，所以呢，这个年代已经就是离咱们很远很远，但是这两个姐妹还是唱出来了 telephone 这种感觉。 对，尤其在这个人人都基本上离不开手机的年代里， 是 离不开这种互动方式的年代里，听到这首。给我打个电话啊， 嗯， 叶谦你有空给我打个电话 啊，还真是， 就觉得倍感亲切哈。 你觉得我会给你打在什么电话上？我基本上就会 语音电话， 基本上就是给你打在这个手机上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办。 哎， 这个办法， 有一天哈，我有一位领导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没有存他的手机号 啊。 你看我、 你就不懂，你是谁啊？干嘛呀你？ 我从来不会这样， 是 不 是不 礼貌的、毕竟咱们也是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即便是各行各业的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会首先 听两分钟，一句话不说给挂了。 我第一句话我就喂、你好， 哎，那还 哎，我都基本上这样。 别人觉得接电话这个人声音那么悦耳，跟他多聊聊吧，缠着你一直聊天。 请问您最近的房子有要租要售的打算吗？ 哎，对，然后你跟他反问，你说你要不要去住民宿啊？你能不能介绍民宿？ 我想说的是，然后我就跟他，我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号码，但我觉得好像应该是朋友嘛，哈、我说喂。他说：“哎，你这声音怎么这样？”啊，我说你哪位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就是像你说的，因为大家都打语音电话嘛。 嗯。 就是我基本上我很少就是在存新认识的朋友，就是他的电话，对吧、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 对，然后 我也很谨慎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说，我说不好意思，您是？ 哎呀， 我得老得这样，知道吧？嗯。 但我这位是毕竟是我身边的我的上司嘛， 对啊， 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会打这个电话、 是啊，你打过来这个私人电话的那种性质的，我经常就会啊聊了几句了哈，他还特熟，他跟你、哎，那天那什么干嘛去了？后来我说啊，我哪天啊，就是你那天 的，这是一种新的、 对 呀、 我也有一半是警惕的，所以我最后我还是得问，我说啊，不好意思，我这个您是我老师，您哪位？然后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尴尬的聊天啊。 幸好虽然我们不是每天通电话的朋友哈，我说跟听友朋友们也是，但我们至少是每天可以有固定的两个小时，至少在周一到周五的固定的两个小时里，如果。你想听我们送给你的歌曲，想和我们聊天的话，都可以来到这里。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我特别开心啊，因为我的耳机修好了。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一个耳机，你如果已经用了四五年以上，你已经习惯了它带给你的那种声音的呈现。 是、那个、 我前几天真的是努力在尝试 你被美化了的耳机的环境下，你的听觉环境下，如果让你再减退到就比如说它的那个 EQ 值不到那些分值的话，不到那些参数的话，你肯定不行了，你肯定就不干了这件事儿。就录音师也经常因为这个就是没法缩一首歌， 大打出手。 不会 平静而喧哗的一个冬天，我得一个回家，问自己习惯了吗？没有你每到夜里会失眠的好大，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寂寞变听话？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也在思念里挣扎？ 我最最亲爱的听友们，你们最近还好吗？这个九月底了，马上就要放国庆假期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哈有很多堆在一起的工作需要集中处理啊，能够更好的去享受七天假期，就会有许多的事情要收尾。 对， 你家也是， 我也是要收一些尾。 对，然后我也白天时光呢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哈，就是当我走进直播间的那个瞬间，我再次肯定了做不广播真的让人快乐。 对啊，做广播是人家只要有人听你，就你就会快乐呀。 对，我在这里真的向所有电视的从业者们说一声，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 哦，你是跟那个比是吧？那你肯定。 那我跟谁比 啊？你要跟那个幕后台前跟 都算上 半台前跟幕后跟台前来比了，那台前我跟你说，他们就会辛苦到让你啧舌，让你根本吃不消。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每个细节哈都要有一个相应的人员去对接， 是 方方面面。像我们在直播间直播，就是我和叶谦两个人啊。我要是看他不顺眼，我可能还让他出去啊，就是很简单了，对吧？ 那你今儿看我顺眼吗？ 必须顺眼，因为第二时段还需要东城区的叶谦啊为我们弹奏吉他，对吧？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快半个月了吧，从数据表明似乎对第二时段的提升还是有所帮助的啊，但就是怕你啊这个唱的啊。 我倒无所谓。 怎么 怕大家听不得？ 怎么可能啊， 我一张嘴我就可以就是忘我忘乎所以，但是我怕，然后我醒了，我唱完这个以后一睁眼一醒啊， 你就时时刻刻拿出像你当年刚刚学会吉他为你心爱的女生弹吉他的感觉。 哦，那没有。 不会吧。And I wonder if I ever cross your mind. For m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I'm all 是的，谦哥最近放的歌是流行多了，这是来自春风葡萄林说的。现在谦哥放的歌真的是流行多了，第一二十段起码我们要保证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我净放一些你们就是说怎么说呢，哑巴吃黄连有苦叫不出的那种歌，你们听都没听过，然后你喊都喊不出来，就说都说不出来，憋在心里，这个节目会给你什么感受，对吧？所以来自 Lady Zeppelin 这首歌 Need You Now 就送给大家。 对，因为我们也会有考核指标的哈，因为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成绩单，那如果说这个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就是过去啊爱得更久点的时段，我们到了这里已经快九个月的时光了，如果没有更高的提升的话，那对我们来说就是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想一些办法啊，或者是做一些调整， 所以让这些优秀的乐队，这些耳熟能详的歌也为我们增长一些力量。像 Lady Templin 这种乐队啊，其实你看他不经意似的，就是感觉啊，这松松散散的，就这么两男一女的啊，就是玩个小组合什么，不是，其实真的是这种组合我觉得是最要命，就是最要听众的那种心灵的命，就是你 干嘛， 你比如说 大半夜的， 对对，比如说就是咱们的那个 Twenty One 之前的那个嘉宾菲儿这种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力度的啊， 那 一出歌就是非常有力度 的，是 的， 包括我们在中秋节，哎，想来其实就是上周二是中秋节，但我总感觉好像过去很久很久了 啊。 我们那一场月光音乐会的时候， 对， 就是你在现场你感受到了，就是老歌手他们确实很扛打，我觉得这种唱功非常扛打， 对啊， 对吧，你不管是让他清唱啊还是驾驭现场， 是 绝对没毛病啊， 是， 就是而且他们也属于那种，要不我怎么说你在第二时段弹吉他的时候应该也是那种大家越给你这种期待，其实反而你是越有一种表现的强烈欲望 啊，我有那么大的愿望吗？抱歉的同 时您不是啊，哎，那咱俩可能在这项还挺像的，我就非常喜欢在直播间里啊，不管在话筒前怎么，但如果你要一定给我一个镜头啊，一定要打着我的脸啊，然后让我再这样说话的话，我就一下子有点不太能够放松下来。但是呢，成长是一个让我们必须，或者说越有意义和价值的成长，是让你学会放松， 是 一个学会放松的过程。 对，其实给你这条件了，你看就我们两个人这么一个很大的很条件很优越的直播间，反倒放松不下来，那是为什么呢？就是跟人的这个情绪跟人的性格可能也有直接关系，像韩立他就是喜欢那个自己安静他就能放松下来，自己读个暖文章什么的。你看像我呢，我反倒就是说放松不下来，是因为为什么？我这人恨台，就是说我如果没有观众，我原来就是在舞库就出去演出，我发现我也是这样，如果底下观众少了，或者底下观众不热烈了，或者根本没有观众，只是我们几个在直播间在做一些什么交谈节目，我这个人底下没有人反馈，没有就是说演话剧，如果底下没有做观众，我反倒紧张，我就反倒我这个没有就直接的反馈，我唱的到底好不好，我刚才那说话我说错了没有，就是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倒是底下越多的人， 真是这点上我以前还没意识到，确实不太一样。 是，我是越多人我倒越高兴， 我是就是把自己的状态只要呈现出去了，如果人少或人多，我就更倾向于人少 啊。你是喜欢这样？ 对，比如说听友见面会20个人最好如果非要多200也行， 哎， 咱们上次是300吧， 也不错了啊，那是你的极限了啊，腿肚子打筋了一个， 倒也没有就是可能更喜欢在夜晚啊，在这样的舒适的感觉中和你听歌。 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我看过流年与伤口，总会有人奔赴着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世间不停留， 而珍藏的也将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会不会通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光阴不挽留，好像时过境迁的送自由，我倾听岁月温柔。 如果我能是一个唱歌很好听的人，我希望我的唱歌感觉像徐佳莹，就是这样的光阴独白。 嗯，徐佳莹还是我还是那个沉迷在他最早最早出道的时候，他自己 神奇白马， 对，神奇白马，身披白衣的那种感觉啊，就是 他的声音和歌曲的感觉就是很有那种松弛张弛有度， 嗯， 对吧，就是我的细腻和我的柔情都会在我的，因为他是属于创作型歌手嘛， 啊， 会在我的字字句句当中体现出来。我应该没有特别大的音乐野心啊，就是那种他的音乐当中你听不出特别大的音乐野心来， 嗯， 但是却恰恰能够表达出他在他的世界里有很多倔强的还有那些小细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想，如果成为歌手的话，我希望成为这样的歌手。 对，能放松的歌手，那是非常理想的。 对对对，大舞台有大舞台的大嗓的这个歌者们哈。 对 对，然后像我们这种小细腻的，可能就是那种 club 里面哈。 club 怎么了？ 那个 motel 的里面的歌， 沙龙里哈。其实爱唱歌的人，只要给他一把吉他， 对， 就像是我们说，你会一门乐器，然后你可以自己创作。你都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哈。时间到了晚上9:26，距离东城区的叶谦现场为我们弹奏九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的这一曲啊，越来越近了。 哎，不过还是先听一曲更大，更好听的歌曲吧，来自迈克杰克逊的。 哎呀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进入到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也欢迎各位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今天晚上我们抛出的话题，其实更像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哈，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放松的过程，你同意吗 ？Whispers and morning, our love is dawning.Heaven's glad you came. You know how I feel. This thing can't go wrong. I'm so proud to say I love you. Your love's got me high. I long to get by. This time is forever. Love is the answer. I hear your voice now. You are my choice now. The loveHeaven's in my heart, at your call I hear hosts and angels sing. You know how I feel, this thing can't go wrong. I can't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I just can't 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翠微国潮购物狂欢持续进行中，各店秋季商品精彩上新，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记得来逛逛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老节目男左女右。我们的老嘉宾们没有改变啊，还是叶谦和陈默，只不过陈默呢最近很忙啊，经常是星期五没有办法到来。 嗯， 叶谦，他也很忙， 可惜了。 但是他毕竟4天嘛，对吧？哈， 忙到晚上就不忙了。 他明天晚上就忙，他就不来了。 看来陈默是晚上都忙。 对，他有时候都不在北京， 是 对，因为他的这个总部是在深圳嘛。 对，不过你我也有我这样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晚上也得忙，比如说明天啊，像韩丽的播报的一样。 啊，对，他明天不来， 是是， 明天晚上是我自己一个人陪伴大家哈。 嗯， 好吧，那既然这个时段很多朋友等待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 嗯， 我先让陈绮贞给你暖个场。 这都什么脾气，你们这根本抓不住的。既然你喜欢听什么时候，那我给你放另外一首。 哎呀，等一下嘛，这个大牌登场嘛。 行，我真是摸不透你耶。 这我是来直击，对吧？ 好，嗯， 这首歌也是即将要旅行的朋友，可能他们生成的脑海中的背景音乐。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 小弦也玩的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 此处你不必多说啊，此处你该演奏了，好吧？ 有， 对你现在就是那种酷酷的啊，先不要这个表达什么，用琴声来说话。 我倒不是那种啊，我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 在以前驻唱场所待多 来，用你自己暖场啊。 要别的，咱再唱。 不。晚上9:36:58，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来到北京乐广播，刚刚听男左女右的话，那要特别介绍一下，下面呢将会由东城区的叶谦为您现场吉他弹奏啊，听着刚刚的声音就足以见得，确实是现场。 对，这麦呢就这一个，老唱那么老的歌，我觉得也不合适。今天唱一首新歌， 说你好像会唱新歌似的。 哎，这首还真是我新扒下来一首。也是我很喜欢的。 Sit still and close your eyes. What's behind the other door? Whoa, no more silence. Don't kill the things we got before. Just searching for the perfect drug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back.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away.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back.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away. not standing over here, watching you over there, smiling, happy, underwear. Well, life is bearing on, you're going under, forget we are. Let's try to keep it just one more day.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back.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away.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back.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away. Like nothing special, just a song. Whoa. Let me say one more thing. I don't think you'll realize the day is like a year sometime.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back. When love comes calling, don't look away. 你自己来谈一下今天晚上你弹完这首曲子演唱完这首歌的感受吧。 我就在想，我可能是向我喜欢的一支法国的乐队在 致敬 啊。 对， 然后但是我只是新学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和弦跟怎么弹，我也是查到网上，我查了很多很多网上我才查到这个词，因为这个歌确实很难查到，就是不太流行，它不是那么普遍，所以我就一直连查带学，然后学好了趁热给大家唱一下。 对，这个聊天室还是有很多掌声的哈，但是我们这档节目是个很客观的哈，我个人感觉哈，今天晚上你的弹的部分要优于你唱的部分，你认同吗？ 对，因为这是一首女歌。 哎，对，尤其是在一些就是歌曲的唱词的尾声部分，你的音应该是没有办法拖得住。 嗯， 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其实就能够知道那些弹得好弹唱好它是怎么一回事儿。 嗯， 它的那种两者结合的那种听觉世界里的给你感觉是很融洽的。 它这个歌其实我扒它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女调女声调，所以我就用女声调来演绎一下吧，然后因为我直接转换成男声调我还得再转化一次功能，然后我就直接就先把这个歌呈现出来。然后哎，我是想跟你们有个请求，就是咱这个歌吧唱着唱着吧也快空了， 不可能啊！ 然后哎，咱是不是以后等我练好练好以前没唱好的一首歌，我再重新回来给你唱唱。 啊，其实大家没有绝对的说啊，他给你记着呢，今天唱了这首，下个星期可不准再唱这首 啊。那太好了， 不会的， 太好了， 你差不多得了啊，我该放歌了啊。 好嘞， 就是只要你能够在这个时刻里啊，就是让我们体会到是一个现场的感觉，就已经很好。 好，谢谢 啊，谢谢。 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用力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驱离。Let me buy it与息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停。 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这关系看着你闭起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 那回忆早已经忘记，太美丽我不敢想起，曾放弃全部的努力，也有你的哭泣，我眼里只对你在意，想呼吸不能没氧气，只可惜爱情的意义像游戏被距离， 黎明暴雨夜里浓与稀的距离，我找不到你，我怕我会等不到雨滴，是我害自己，是我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想忘记没关系不可惜，是我离开你，是我失去你，你的世界太拥挤，是我害自己，是我太爱你，这关系带着你闭着眼睛全都是你，这是唯一，请你相信。 这是来自邓典演唱的孩子气， 邓典，哎，有意思， 字典的典， 哎，真是有意思，这名字， 哎，演唱的感觉也很好， 感觉是 一位新的歌手， 是照相师跟你这个摄影师跟你说，你那眼睛瞪着点，这种感觉的，邓典， 会吗？ 这名字就给我第一感觉是这种感觉， 摄影师现在还会对你说把眼睛瞪起来， 因为眼睛越来越小了嘛。 哎，我拍照的时候，基本上摄影师经常会说，哎，你头别那么歪啊，你头正一下，就经常会说你头的这个角度方向，你是经常被人家说要瞪眼睛吗？ 现在是，你就说你别眯着眼啊，起码是这种感觉。 是因为你戴了老花镜之后的感觉吗？ 老二出生，然后去拍那个全家福，在中国大照相馆那个中国照相馆去拍，这特明显。人家跟我说，那个先生，您的眼睛是全家最小的了吧？现在，我说，哎呦，我天！ 打扰了，打扰了。 I remember all of the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be. So desperate to find a way out of my world and finally breathe. Right before my eyes I saw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Every story has its scars, but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nd you wi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for me to swim to you. Come whatever, I'll be the shelter that won't let the rain come through. Your love, it is my truth,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you.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nd you wi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makes you feel like a fool, I promise. 说像 Adele 这样的人拿不着格莱美就没有什么天理哈，真的就真的是等于说老是欠小李子一个小金人那种感觉哈，真是没有欠他的，他确实是名至实归的，可以拿到的，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对，他的声音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能够压住一些什么，就好比你此刻很躁动啊，你现在心里面有许多放不下的东西，但刚刚在听他的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发现他有一些力量是把你那些浮躁的东西一下压下去了。 所以这个音乐的魅力啊，还得有这种灵气的人牵引，给你释放出来。 是啊，天赋好， 对， 然后后天又能够自己很容易找到他，并且最大化的带出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作品来。 对， 这真的是一件好事。九月所剩无几，哎呀，九月的高跟鞋也穿不了几天了。 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 在悄悄地悄悄地无言。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寻觅迷乱，谣言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别在微凉地微凉地住。 这么跟你说吧，九月到星期四就过完了。 嗯呢， 整个九月金九你达到了吗？我们说金九银十嘛，你达到一些好事情了吗？ 嗯，但愿吧，每个人都应该能达到他的好事情的顶峰。 哎，其实只要没有坏事情就已经是好事情了。 嗯，退而求其次也可以吧。 对啊，我不都说了吗，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九月二十七号水逆来了啊！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水星逆行，它将会影响大家的出行，还有电子设备，还有一些计划的打乱。尤其是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不要迟到，或者说赶火车、赶飞机，都应该提前打出富裕的时间，因为马上也要到假期了嘛，哈！如果各位有出游啊、出行的计划的话，那请你一定要在出发时间上做一个更多分量的，应该说一个更大富裕的考虑，早一点出门。 哎，我查了查天气预报，11、12、13这三天的日子都是很晴朗的，都很棒的。 是在这里预告一下，10月1号星期五晚上，我是会直播男左女右的，因为星期五的下午我会直播浪潮 Listen to One， 所以星期也就是10月1号我会全天直播的。 好， 好，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听一下。我们第三十段见吧。 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儿？

I want you.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wrong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der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California, hallelujah, you and me gonna live for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Stole my heart, but California, all I know is I'm with you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Lies you don't keep, hurt and I bleed, but you're so sweet, and I want you, I want you, yeah.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wrong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der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ou don't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alk, then you wanna tell me I'm wrong and to move along. Then you wander back in my heart like a bitter song, and we're never done, 'cause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r love, yeah. California, hallelujah, you and me gonna live for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Stole my heart, but California, all I know is I'm with you today, girl. I'm the luckiest man in the whole world. Come on, come on, I see you in your eyes. Come on, come on, just love me for one. 好的，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就是这样的哈。这个之前做了很大的铺垫哈，就是为了最后抖出那么一个女人逛街时间长，是不是？ 我都不跟你们逛，这我逛不起。 我跟你讲啊，现在女人也不都是你说认为那样了。 啊，他们上网逛去了， 网购嘛，这是一块。另外呢，确实有很多人真的直奔，因为买了很多年之后，你大概其实知道自己比较适合哪几个品牌，所以一般来说到商场可能就会到自己的品牌那儿去找几件，就差不多了。 那就是 也不会是泛泛的去看了。 常年购物有经验， 对，因为是你对自己了解了， 熟女， 对吧？ 成熟女人， 有一些东西你肯定驾驭不了，你就不会再去招揽了。 不像小姑娘，什么都想试试哈。 行，我们懂，对吧？确实哈，什么年龄段呢？大概还是有适应他的一些服装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今天穿了一件衣服哈，我原来一直觉得没什么特别，就觉得不合适的地方，但直到我突然发现，这个圆领，我们说娃娃领。就是女孩子都会有的，你懂哈？你对很懂女人嘛？娃娃领 啊， 原来我觉得 是不是还有那小小小那个小翻边儿什么的？ 有的会有， 特别可爱的， 就是圆领嘛。哎，今天我一穿，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呢？啊， 脖子短了呗。 大家都穿的套装啊，一个个的都很干练啊，就我怎么看上去那么软糯呢？啊， 还软糯？你这，大粽子。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的的确确要对自己重新的审视啊， 这个角度很独特。 就像我们说，对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你相应的服装的风格啊，大家一定要找对自己适合的，好吧？22:08，一起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 解脱自己的心，你就不会感到累。有时候，人们难免会在一些时刻陷入困境，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上的不顺遂，都会让人感到疲惫。许多时刻，我们觉得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有些人越去强求，越是在折磨自己。有些事儿越去纠结，越会让自己陷入糟糕的情绪。如果走不出思维的狭隘，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对。其实，一个人过得好不好，在基本的物质所需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和情绪。天大的事儿，如果不放在心上，它就变成了小事儿；再小的事儿，如果太在意，它就会变成一个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坎。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其实并不缺所谓过来人的经验，也总会有人安慰说：“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只有自己去经历、去感受、去体会，才会有更深的领悟。有些人总要流一些眼泪，伤一些心，才会明白聚散随缘的道理。有些事儿总要去努力过、争取过，乃至走一走弯路，才会领悟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智慧。人生的路充满坎坷和艰难，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泄气，不放弃，就总能一程山一程水地熬过来。不必自怜，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努力。不必抱怨，无论面对多糟糕的境况，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那些错的可能会带给我们教训，但同时也带给了成长。那些遗憾的可能带来失去，但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去放手。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责备任何人，而是学着如何去解脱自己的心。那些付出的真心，别人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至少自己无怨无悔，无愧于心。那些付出的努力，结果如意也好，不如意也罢，至少全力以赴后，收获了心安和坦然。有些人总会把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矛盾和问题怪在别人身上，觉得自己运气不佳，乃至命运不济。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慢慢去改变自己的心态和状态，把所有情绪都建立在别人身上，总是很难获得快乐，也总会有诸多的挑剔和不满。当学会自我审视，让自己慢慢变好时，周遭的一切也会随之变好。其实总是感到快乐的人，并不是毫无烦恼和忧愁，不过是学会了担当，学会了担待，学会了承受，也学会了释然。人生有时很简单，不过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挺过来，甚至是扛过来。感到快要坚持不下去时，一定要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感到很顺势，也不必太过得意和骄傲。有时想想，人的一生总是充满未知，明天和意外并不知道谁会先来，不必为了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也不必为未来的事儿担忧过度。解脱自己的心，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累了。

你竟和我一样。 那文章之后听到了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翻唱的《最爱》， 还是那么的细腻，还是那么动情， 然后也依然的带有一种伤感， 对，很痛苦啊，听他这歌很痛苦。 哎呀，谁的人生里哈都会有一些遗憾，但这种遗憾真的在时间的长河慢慢的洗礼当中，它会变成一种你对自己开始慢慢的和解，从而知道老天没有给你的其实都想给你更好的，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让你做成是他在冥冥中保护着你。 对， 对， 而且他还选用了这歌曲，他还选用一种很艺术歌曲类的这种风格来演绎，所以呢你就感觉他更，你比如说你看不得一个文艺青年受伤，这种感觉就感觉是文艺青年在受伤。 对，所以其实在感情的世界中，明天星期三哈，我们可以聊聊感情了，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其实不完全绝对的存在说就是男人就绝对的保护女人，女人就没有说在情绪里保护男人这么一说，对吧？ 那 其实男人也会有像刚刚我们听到杨宗纬这般啊，有时候很脆弱啊，非常需要一个情绪安抚啊，情绪价值的时刻， 对 吧？ 那样互相保护嘛，对吧？互相爱护， 也只有这样哈，才会像我们看到那些幸福的恋人一样， 是 对他们也会有不快乐或者说分歧的时刻，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知道彼此是彼此的港湾， 对，这就够了。 对吧？ 哎，多一个港湾就出事。 你这艘大船， 对，只能有一港湾啊。好了， 不说了，不说 了。来自 Maroon 5 这首歌呢很流畅，叫做《没什么是天长地久的》，Nothing lasts forever。 那我刚才说的一串什么？We must free up these tired souls before the sadness kills us both. I tried and tried to let you know I love you, but I'm letting go. It may not last, but I don't know. I just don't know. If you don't know, then you can't care. And you show up.But you're not there, but I'm waiting, and you want to, still afraid that I will desert you. Every day, with every word whispered, we get more far away.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makes it so hard to stay. But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be honest, babe. It hurts, but it may be the only way.Warm with memories can heal us temporarily. But misbehaving only makes the ditch between us so damn deep. Built a wall around my heart, never let it fall apart. Strangely, I wish secretly it would fall down while I'm asleep. If you don't know, then you can't care. When you show up, but you're not there. But I'm waiting, and you want to. Still afraid that I will desert you, babeMakes it so hard to stay. But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be honest, babe. It has been, it may be the only way. But we have not hit the ground. Doesn't mean we're not still falling. Oh, I want so bad to pick you up, but you're still too reluctant to accept my help. What a shame, I hope you'reBut until then, the fact remains. Every day, with every word whispered, we get more far away.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makes it so hard to st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be honest, babe. It has been, it may be the only way. Every day, with every word whispered, we get more farMakes it so hard to stay. But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be honest, babe. It hurts, but it may be the only way.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分50秒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跑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过得还是很快，北京时间22:31:31了。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嗨，22:31:4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对，我们都在这里。 对，我们将迎来马上到来的7天。国庆假期，刚刚说过了这个十一的安排。第一天呢，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啊，男左女右会是选择直播的啊。如果你平常时光里没空听啊，放假可以来听的话呢，那我们10月1号晚上可以继续拆盲盒啊。对，大家很喜欢，就是我一个人在的时候点歌。 你一个人在的时候， 就是生成爱的更久点模式。 哦、明白了、嗯。 对，自动切换，比过去的。实际的爱的更久点还加长了1小时。 明白明白。哎，是是升级了。 哎，对，但是、 哎、还到下午去了 啊。下午的那个是星期五，有时候会有嘛、还有就是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点歌，可能大家想听什么歌啊，然后就告诉我，而是我事先已经准备了24首歌曲。 那、 然后 A 专辑12首歌， B 专辑12首歌。 明白。 大家可以通过第一时间，哎，我感知今天我就想来听 B 专辑当中第9首歌。 哦， 你告诉我是什么歌？ 还是挺、 有点音乐之书的感觉， 挺先进的啊。 应该说是增加一点小神秘感吧，嗯、因为确实哈，从2002年我出道开始做点歌节目，真的已经是每年都会送歌哈。到今年，本来是没有固定的点歌节目了。但真的很幸运哈，会有这样的时间点，因为经常默默星期五就不来嘛。 啊、是。 你说我一个人读好几篇短文章，也怪怪的哈。 对。 所以就 你又不能唱歌。 哎，对对对，使劲戳啊！对，我不仅不能唱歌，而且唱得很难听啊。 也不是，也不是，还是有救。 不用了，没有那个必要了啊。应该说就是路人的感觉吧，不像是一个。说话似乎还不错，应该唱歌更好听的人，对不对？ 还行，嗓音在哪儿呢？可以修饰的啊，就像你不止一个舅舅，我们都不止一个舅舅一样，啊、还是有救的。 算了，这世界有那么多唱歌好听的人哈。 Brush by fairy tales, Itsy bitsy diamond wells, big fat hurricanes, yellow belly giving names, where shortcuts can slow you down, and in the end we're bound to rebound off of waves. We'll dust off your thinking caps, solar powered plastic plants, pretty pictures of things we ate. We're only what we hate. But in the long run we have found silent films are full of sound, inaudibly free. I wish they could believe in all the things and never made the screen. And just slow down, everyone, you're moving too fast. Frames can't get you when you're moving like that. Slow down, everyone, you're moving too fast. 给朝阳如数深情，你哭过热心情都担心，抱着你把喧闹都屏蔽，遇见你晕开了，原谅你那秘密，这秘密的谜底是我们对视着所隐爱意，过了你的心，再去牵你的手，穿过了很多夜，才懂光不会走，你在就会知道，敞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就像慢慢和你共白头。诉说勇气，日落前我吻去你泪滴，把柔软再见像回家般坚硬，在幻想风雨后我们又在同伴起立婚礼，穿 过了你的心，再去牵你的手，穿过了很多夜，才懂光不会走，你就安心的去飞，等你归巢的那个人是我，是想慢慢和你明白透。 说自己如果会唱歌可以像他这般的嗓音，因为这真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嗓音哈。 嗯， 穿透力极强，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穿过啊。 穿过， 对，嗯，就是真有这种魅力哈。 对，但是你穿过了你就别再给我了啊，就你穿过的我就啊，衣服再说咱俩也不合适对吧，身材不合适，穿过的二手衣服啊。 哎呀，这就属于你跟一个可能是你觉得哈会有一些艺术沟通感的人在一起聊我们这种风花雪月的内容， 啊、 但是非给你拉菜市场去， 你看看 啊， 你这不过日子了吗？ 对对， 穿过的衣服也还是能够再穿嘛，对吧？ 好吧，不知道你刚刚听过这首歌，我报名字的时候，你的第一感觉是像叶谦那样想过是什么别人穿过的，还是说你觉得真的像我们以前听张学友有一首歌叫？穿过你黑发的、 啊、 我的手， 那是厉害了、 啊、你看看长不长名字啊， 对， 你看这个境界啊，这马上就不同了。 对， 打开了啊，小叶，你把格局打一下好不好、把这个思绪， 我告诉你，我别说现在我已经是老叶了，我小叶的时候我也没打开过这格局。 Can you ever see me like you did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can breathe in water like you When you say goodbye My lungs ache filled with water 其实这是一个 intro， 然后紧接着下面有一个真正起来的歌曲。当然了，你不让它出来，我们也可以多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 intro 也不错，艾米莉安娜·特里尼刚才给大家唱的这首很短的一分半钟的歌曲，不到两分钟的歌曲吧，叫做 Baby Blue， Baby Blue。 那我就再放一首歌曲吧，在

so sweet and clear. But you're not really here. It's just the radio. 好的，这首歌确实把我们带回了很久远的曾经啊， 是来自卡朋特兄妹的 Superstar， 对，超级巨星，他们两个人确实称得上是超级巨星，也起码是那个年代的超级巨星。 对，随着这首歌渐渐的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好，从我们听觉视线里消失。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叶谦今天晚上的光临。那明天呢他将会暂时缺席一晚， 是 啊，周四会再次回到直播间。 对， 最后这首歌希望也是今天晚上听过节目之后你的感受喜欢。晚安 晚安。 难看你安静的拥抱我的人心无处可逃，慢慢慢慢我把自己简单得失的纷扰我不再计较，时间虽微笑摊开这改变多奇妙，幸福爬上微笑全都不重要，我们相爱就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